第五阶我们讲述事物的可穿行化。前面我们说了，调度的目的就是用于确定那些可以保证数据库一致性的事物组的所有指令的执行序列。如果一个并发调度的执行效果与一个包含相同事物的串行调度的执行效果是相同的，那我们就说它们是等价的。而事物的串行执行是可以保证数据库的一致性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与之等价的并发调度也可以保证数据库的一致性。那么，我们这一节的目的就是探讨那些具有相同事物的并发调度与串行调度的等价性。